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红狮会战，微软的反击。在西雅图地区贝尔尤维的市中心有一家红狮宾馆，和市中心很多高大上的新式宾馆比起来，它并不显眼，却在办公软件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连续做了两次螳螂的微软屡战屡败， Lotus 123的成功更是让微软的电子表格事业蒙上了阴影。比尔盖茨这样心气高傲的人啊，自然不会甘心。1983年9月，他召集了微软很多的精英人物，在红狮宾馆连续开了3天3夜的会议。会议主题只有一个，推出世界上最快最好用的电子表格软件。目标也很简单，就是打败 Lotus 123。会议中，他们对 Mounting Plan 和 Lotus 123做了详细比较，找出自己和对方的不足，来改进和增强自身。会议结果为以后微软的电子表格软件开发奠定了基调。会后呢，比尔盖茨决定微软重整旗鼓，开发一套新的电子表格，并命名 Excel， 其中文意思啊就是超越。至于要超越谁，答案显而易见。 Excel 呢，吸取了 Lotus 123的很多优点，比如类似 Lotus 123引入了宏语言，同时它也吸收了 Mounting Plan 的优点，又融入微软新的思考，比如引入了智能重算的概念，即在 Excel 中改动部分数据，只会导致相关的部分重新计算，而不是把整个电子表格都重新计算一遍，电子表格的性能因此大大提升。当然了，开发难度也不是高了一星半点。此外呢，微软 Excel 的界面毫不犹豫地仿造了 Lotus 123。这场战役呢，聚集了微软很多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大张旗鼓开发 Excel 半年多以后，比尔盖茨啊突然召集大家开会，并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Excel 的开发转向，从支持 DOS 作为第一目标，变成支持苹果公司的 Macintosh 为第一目标。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比尔盖茨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那当时呢，微软的开发团队对此也是一头雾水。比尔盖茨解释道，这是因为电子表格的使用体验与硬件和操作系统都很有关系，只有在最新的图形界面下，微软的电子表格才可能战胜 Lotus 123。而当时微软 Windows 图形界面开发才刚刚起步，苹果电脑却已经可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图形界面支持。作为一个命名为超越的电子表格软件，如果继续在 DOS 上面做开发，不足以打赢这场战争。那相信你还记得，微软在开发 Windows 时呢，也一直在开发基于 Windows 图形界面的 Microsoft Word， 此举让它战胜了 Word Perfect。 显然啊，比尔盖茨认识到基于图形界面式操作系统来做开发才是办公软件的未来。为此呢，他在 Excel 上甚至愿意先去为竞争对手的机器开发软件，这无疑是极具眼光的行为啊。而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微软不遗余力地开发基于 Windows 的 Microsoft Word。 然而 Word Perfect 以及当时市面上大部分办公软件的开发者，无论他们是否领先于微软，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办公软件的未来是什么。团队并不理解这种决策，好在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开发的重心转向了 Macintosh。 竞争对手联发公司同样也没闲着，他在 Lotus 123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和5，其中4呢表示文字处理功能，5表示通信功能。新版软件 Lotus 12345的开发代号是爵士乐。而且联发公司发现微软在苹果机上开发新的电子表格软件 Excel 也宣布进军苹果机市场，这让微软坐立难安。比尔盖茨决定加快 Excel 的开发。1985年5月，他亲自带着研发团队到纽约，开始了 Excel for Mac 的发布会。这次发布会非常成功，战斗以比尔盖茨预期的方式展开了。Excel 先发，联发公司的爵士乐晚了3个月登陆苹果电脑。这3个月的先机让微软卖出了大量 Excel。更重要的是，联发公司啊犯了和 Word Perfect 一样的错误。他在苹果机上的软件只是简单的移植 ，bug 很多，性能很差。一年后，在苹果机市场，微软 Excel 已经占据近 90% 的份额，而联发公司的产品虽然依旧占据 DOS 的大部分市场，却没能在苹果机上掀起风浪。可这仅仅是局限于苹果机市场上的胜利，要想真正掌握整个市场，微软必须攻城略地。在 Lotus 123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继续奋战，这场战斗注定不易。只是呢，比尔盖茨啊已经有了新武器 Windows，这是微软自己开发的图形系统。 于是 Excel for Windows 成了微软攻城略地，占领苹果机市场后的下一个任务。面向 Windows 的 Excel 开发难度更大，因为 Windows 系统本身啊也没有开发完善，这就需要 Windows 组和 Excel 组同步开发。 Excel for Windows 开发又持续了两年。最初的 Windows 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而只是提供了跑 Excel 所必须的功能，但即便这样也够了。1987年 Excel for Windows 作为一个新星已经开始冉冉升起。 Excel for Windows 跑在386电脑上，而当时的个人计算机老大 IBM 为了延长自己286产业的生命线，拒绝使用性能更好的386。微软这个时候呢也抛弃了和 IBM 合作的一贯传统，站在了各大兼容机厂商的阵营。这个选择呢给 Excel 提供了更好的性能和显示能力，后来也被证明是 Excel 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尔盖茨呢还学习了当年 Lotus 123的宣传手法，为 Excel 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宣传费用。产品好加之宣传到位， Excel for Windows 迅速铺开，在一年后已经夺取了 12% 的市场份额。加上联华公司对 Windows 这个新操作系统反应迟缓，几年后 Excel 彻底占领 PC 市场，让联华公司越发惨淡啊。接下来微软还推出了一个软件合集 Works， 也就是后来 Office 的前身。Works 呢继承了微软的自处理软件、电子表格、数据库和通信软件，其目的是应对联华公司的大杂烩产品爵士乐。这款组合软件的推出备受欢迎，1987年底已经成为当年销售最好的办公软件，微软因此顺利超越联华公司，荣登软件公司的头号交椅。联华公司意识到啊，自己在电子表格市场上已经无法阻挡微软的进攻，他很可能会失去在电子表格市场的优势，于是是继续和微软在电子表格市场竞争，还是另辟新战场，成了联华公司的困扰。深思熟虑之后，联华公司悄悄转移了阵地，开始秘密开发一个大杀器 Lotus Notes。 这个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整个软件市场上最为神奇最牛的一款软件，更何况是在20多年前呢。微软进入办公软件市场可谓屡战屡败，但是比尔盖茨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红狮会战是比尔盖茨总结失败经验后的又一次反攻，为了确保在办公软件领域取得胜利，他甚至将新品 Excel 先在苹果电脑和 Mac 操作系统上首发。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打胜仗的能力，值得我们每个